第146集，有人篡改了我的记忆。葬礼那一天，阴霾了大半个冬日的天气，破天荒地出了太阳。孙定一的父亲抱着他的相片，母亲抱着他的制服和礼帽，一同走出宿舍。中队的操场两旁，笔直地站了两排穿着制服的消防战士，仁义忍着鼻头的酸涩，高声喝道：“ 起立！” 战士们齐刷刷地行军礼，他们眼圈通红，嘴唇紧抿，伤心地目送着战友走过他无数次训练的操场，坐上他最喜欢的那辆消防车，开往殡仪馆。除了留守执勤的指战员外，其他人都一同前往殡仪馆。殡仪馆前聚集了很多自发来为他送行的群众，还有从总队、支队和其他中队来的领导和战士。仁义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，一个穿着藏蓝色警察制服的修长挺拔的身影，是龚应贤。那身警服就像是为他量身剪裁的一般，竟是比平时那一套套昂贵的西装看起来还要俊美耀眼。龚应贤走到了仁义面前，轻声说：“ 我代表分局来送送他。”“ 嗯，第一次见你穿制服。”“ 我也第一次见你穿制服。”“ 我们穿制服都是有重大的事情，不是好事就是坏事。我先进去了。”“ 去吧。” 灵堂里站满了与孙定义亲近或熟识的人，严爵也特意从西郊赶来了。整个葬礼，仁义都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，他就像是被包裹在一层无形的薄膜之内，那些哀悼、那些痛哭、那些泪水都被隔绝在外，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充满了不真实感。他依然没能接受这个现实，依然怀疑一切都是一场梦。葬礼结束后，仁义没有随车返回中队，而是在墓园的公园角落里找了一个长椅坐下了，安静地看着光秃秃的树杈和贫瘠的草地。他的伤还没好，时时刻刻都被疼痛缠绕，肺部呼吸也不顺畅，仅是忙了一上午就累得快要站不住了。此时暖烘烘的阳光晒在背上，令他稍微舒服了一些。身后传来脚步声，仁义不用回头就直觉那是龚应贤。龚应贤坐在了仁义身边，递给他一罐热茶。仁义接了过来，捂着手淡淡地说：“ 今天不算很冷，难得出太阳。”“ 但你穿得太少了，这么冰。” 仁义反握住龚应贤的手，回想起这段时间的恍惚，突然有些愧疚。“ 这些天我都没怎么跟你说话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”“ 怎么会呢？我知道那是什么感受。” 仁义心中一酸，轻声说：“ 让你担心了。”“ 嗯，你确实让我担心了。你知不知道我在下面看着你在连廊上命悬一线是什么感受？” 他至今回想起当时的恐惧与绝望都还心有余悸。“ 对不起。”“ 如果我说我希望你不要再做消防员了，以此为交换，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。” 仁义怔怔地看着龚应贤，两人四目相接，却都发不出半点声音。良久，仁义才勉强笑了笑：“ 你是开玩笑的吧？” 他们彼此都知道龚应贤不是在开玩笑，但龚应贤更知道仁义回避了这个问题是因为他无法答应。这份职业被仁义视为使命，恐怕只有死亡能够让他割舍。龚应贤沮丧地低下了头，他为什么偏偏喜欢这个人呢？他一生都在拼命地想要远离火，如今却拼命地想要靠近这个天天与火打交道的人。 真是莫大的讽刺。任意心里有些愧疚，他轻轻撞了撞龚应贤的肩膀，岔开话题。 你穿制服真好看。 是吗？办案不方便，我很少穿。 龚应贤看了看自己的制服，又看了看任意的。 你穿制服也好看。 我也好久没穿了，还是作训服穿着舒服。我们好多套衣服呢，生化服应该是穿着最难受的，其次就是防火服。 说到防火服，他顿住了。龚应贤感觉到了仁义的情绪的波动，他紧握住了仁义的手，试图传递力量。仁义闭上了眼睛，只觉悲从中来，眼圈又湿了。 我会恢复的，不用担心。 我需要你，仁义，需要你协助警方找到害死孙排长的凶手。 我知道，你需要我做什么就说。 现在我需要你想哭就尽情哭出来，然后接受现实。 仁义僵了僵，而后把头缓缓歪在了龚应贤的肩膀上，让眼泪放纵地流了下来。龚应贤与仁义十指相扣，听着他的哭泣，恨不能倾尽所有，只要能保护这个人不受任何伤害。仁义请了一天假，没有回中队，他先去医院换了药，输了液，然后和龚应贤回了自己家。他们买来食材，自己做了饭，饭后看看球，聊聊天。夜深了，就在一个被窝里相拥而眠。仅是这样的日常相处，已足够暖人心脾，治愈灵魂的裂缝。第二天早上，两人一起去了红雾分局。火调科对文辉商场大火的调查已有了初步的报告，他需要去提供现场证词。从前仁义来红武分局的时候，总是能受到热情的欢迎，尤其是来自女警察的。但这一次，大家都非常矜持，小心翼翼地跟仁义问好，关心他身体的恢复情况。仁义向他们道了谢，跟着龚应贤一起去了会议室。龚应贤把火调科的报告给了仁义。其实这份报告他随时可以在内部系统上查到，但他一直没有看，甚至连自己的出警报告他都拖着没写，也没人催他。现在他必须面对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翻开了报告，一页一页看着。起火点是位于 A 楼靠近连廊处的一个服装批发店，有明显的助燃剂痕迹。起火时整个 A 楼都已经下班了，只有保安还在巡查做闭店准备。起火后，火势之所以快速向连廊蔓延，是因为商场违规将连廊也当作摊位出租，导致本就不宽的连廊过道一侧摆满了可燃物。保安起初打算用消防栓灭火，但该商场摊位密集，火势迅速蔓延。保安灭火失败后逃离现场，随后报警。消防赶到的时候 ,A 楼燃烧猛烈。陈小飞先派了两个中队，刚进去就爆燃了，只得退出。A 楼大火至此失控。仁义看完报告后说道， 报告只能看出是纵火行为，但是没有证据能证明是谁干的。 监控都被烧没了，助燃剂就是最普通的汽油，我们现在正在从隔壁 B 楼幸存群众里寻找目击者，时间段是确定的，而那个时候 B 楼还有不少人进出，也许有人能看到 A 楼附近有可疑人物。 我想去现场看看，下午就去。 可以，现在还保存得很完整。 除了这个，最近案子还有什么进展吗？ 有几个。你还记得几个月前我们查到一宗几年前的流浪汉被害案件，可能跟鸿雁有关吗？那个人的死亡地点和犯罪手法符合鸿雁的作案特征。 记得，后来没听你们提过了。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线索了，但那个流浪汉的身份我是一直存疑的。根据尸检，他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男子，身体没有残疾，也许有精神方面的疾病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 由于一直没有和他符合的失踪人口报案，加上他身上有流浪汉的衣服，所以才会认为他是流浪汉。但是发现尸体的那对老夫妻，他们每天早晚都要在那条河沿岸附近散步，他们从来没有在那个地方见过流浪汉。一般来说，流浪汉是有固定的活动范围的，如果是一个年轻且肢体没有残疾的人，会更引人注目。 所以你觉得他不是流浪汉？ 我不知道，但最近这个案子有了一个进展，虽然还不确定是否有联系。 什么进展？ 一个金融公司向警方报案，说一个贷款人失踪了，他们有一笔20万的贷款追讨不回来。这个人是近两年的报案人里唯一可能是这个流浪汉的人，他是农村人，家里9个兄弟姐妹，父母都不在了，长时间不联络，亲戚也不在乎。我们正在往下查。 嗯，希望能有结果。 还有一件事，跟你上次给我的线索有关。 面具的事？ 你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。 你想起来了？ 不，我的记忆一直告诉我，那是一副鸟的面具。我的记忆可能骗了我。 什么意思？ 有人篡改了它。